请把燕子细想，小的恰似真心肝，当初只送一啊一春被平民人民养，他不仅珍贵生存下，我也何必到发展。 林家子与我带钉子，死里下把饭娘，可怜他年老不哭不认领吧。按照你为我死魂死本发展，为魂子如今母难好凄凉，我死你莫再为我碎 thank you.

不不跑，宛路一人。 兵哪人，机灵密闭，真在有华，华群才人时。大人有令，此人将到，机灵稳闭，司令在上。 贫富不对，老母死里来相会也太昏，七生情重三世几如夫君，珍惜天师娘子花园前面相压人静，谁知凭空望谁成白沙，谁愿难生。而今我你跑了清兵四军，离了八八娘亲，可怜我比披甲衣身穿小裙，哪来同往新婚之路，已与不上死别之情。我父林郎穷子愿杀人大海用来分明，妻子恩天上地久不知苦尽，可以身亡天与夜幕苦分与灵，叫一声亡天与儿无不不自问， 才他夸岁快 无父官府自在心归，王法无与分成，经不起应的功劳不是三套落文，却当人道一去难分，不当回家 精神 种子，明是朝北关开封，今日之事就该由我做主。 舍身宽窄苦一命， 真身上学艺门上输赢，今日速战可有银不将 门 主公。堂堂国舅，咱一个无名小子，要投什么奖盆？ 王庆啊，王庆！ 你老人命关天，你五岳将门不长战人，分明藐视国法，无害良民。保证啊，保证！你尽管吵闹不当，捣乱民心，下王庆该当国贼。为民请命，天下之事保证担任。这无面战本事，今上不上，虚荣相留无成。 Thank you. 叫娃放风筝啊，花园里俏女往前进啊，相见不忘夫妻定，要我许宁在山根，我也不抹黑金元门，不知何人杀贼贼，别到时光尽在心，浑身鲜血可已尽，往来匆忙为家营，敲门提档说死因，句句一语似黄金，万望大人赐怀金。放下死生怎能忍，苦令我一无凶器而无证，说半生早定在命里。 主公，学艺一见招兵征，门上还有学手艺， 学这本子最难分，怎能一口就咬定。 Thank you. 兵我不能去，当上万人不去问你不断情思大哭恨。 Thank you. 放心，我们一起打败共谋。 小人不知， 哎呀，大人，这支警察员是我定身的， 不是定身， 数月以前， 哪有那天， 记不清楚了， 定身之前，可有人前来见过？ 夫人， 可有人前来问？ 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张北张生来问我过， 问你什么？ 我见警察林跳得很，就问他是哪里骂的。 原来警察就不是去乡。哎，用马修火力大杀器，神是光杀，引动火力。硬是凶吧，我不免冒他一下。满张北站你万元军引起了高兴，压他一只毛是王金，这不正讲是四喜春，今日当场万不招人。 包大人，督导你体面无私，为官清正，真的无凭无罪，冤屈两名。 哎，是啊，虽以手印找难作证，一支警察岂可为凭？ 小 道人知我这是凶神之事，外我包大人明察。 啊，包大人，满堂审判，万事难找真凶，西朝倒有个知义在此， 命到将来。 满堂审判多已到齐，这是万少一人，使得此人上堂，分出真凶就引事办账。谢臣， 谁是真人吧？ 定恩何必在身？

水上一片幸福， 朵朵花花红红红， 咱要买水上引到红啊， 弯弯绿色挂电道， 只要买水上桥。 你说地他得地、你对我对不过他，难又难不倒他、我看你呀、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呀，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老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洞神仙？修了，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，让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屁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。您呐，还要点上四味？ 怎么，你还要再点呐？ 怎么样啊？ 你点。 你听。 你点。 如此，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Thank you. 这 哭丧丧儿，哭丧丧儿。我谅你呀、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、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。 讲。 自古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我劝你呀、再不要自命不凡，狗眼看人。 苦恼。 如同他人把刀扎，是个短命王。 老娘的短命绝了后，爹自己分断了小，满人有二十一对，纵然短命有多少， 一夫一妻 滚姑娘，滚姑娘养了几个小儿郎，哎，你养了几个了啊？你给我肚皮呀、小姑娘，你说话呀？你对不上来了，你说不出话来了，同儿，这招牌打碎。 是，铁马。 这 这这儿子防着你我想， 哎呦，这得防我儿子你。 你那个儿子不先想，道长告罪了。 想 他来在边上，一番两次两次三番，看完他的情娘。 我皮聪太也不像话了啊，哎呦。